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这个体验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也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易直播平台啊，就是那个微博的易直播，在这个搜索里面搜索982活力吧，不对，搜索活力982啊，这个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也可以跟我们发发弹幕啊，刷刷小礼物呀。 对，为什么大佐你紧张了呢？是不是因为今天又有人来砸你的场子了？ 每次都这样， 是不是 真的好吗？ 只要有长得比你帅的，你就这样，是不是？你生气对不对？ 没有，这谁长得比我帅的在哪儿呢？ 怎么你就是不打算给他们镜头了是不是？ 我就不往那边看，我告诉你。 好了，今天其实来到我们酒吧活力榜做客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我们酒吧活力榜做客的这个乐团。是这个 The Master 大主宰乐团，是由主唱张辽、贝斯手真阳、键盘小熊、吉他手17以及鼓手李默五位高才华高技术高颜值的成员组成的，颜值超高，综合实力超强，潜在巨大商业价值的乐团，而且他们的平均身高在1.83米哦， 这是真的啊。这个一会儿他们去那个表演区唱歌的时候，我可以过去跟大家比一下。 对， 我身高是1.87米， 然后可以看一下， 是在砸场子，我跟你说。 没有，开玩笑啊！这个大主宰乐团的各位这个这个表演家们啊，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啊，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而且就是行走了一下子，大写的帅。 对，没错，那就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今天做客982活力榜的三位老朋友 The Master 乐团的主唱张辽。 嗨，活力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老朋友， 你们是 大主宰乐团。 对对对，然后刚刚说话的是主唱张辽，还有吉他手十七， 以及 快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小熊， 你们光在镜头前面卖自己有多帅都不知道说话是不是？ 那所以刚才那个介绍过去， 那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来，张辽跟大家打个招呼，主唱张辽。 哎，大家好。哎， 还有吉他手十七。 Hello， 大家好。 Hello。 孙总好。 对，还有键盘小熊。 耶。键盘手。 其实大家应该如果看过我们之前那期直播，应该知道小熊是在学乐团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因为今天他没来嘛， 不要再吐槽了。 任务比较难。 对对对对，那肯定还有很多的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不知道，或者说不太了解你们乐团，还是想请三位来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乐团。 没错。 我们是 The Master 大主宰乐团，然后成员有五个人，然后思东刚才也刚刚介绍过了，然后今天呢有两位没有到场，他们是我们的团长真阳还有鼓手李默，然后呢我是主唱张辽，坐在我旁边的是吉他手十七，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是钢伴老师小熊。 很有戏啊，今天 我们是一支电子摇滚乐团，然后大概什么歌，然后那个网易音乐都有，然后你可以搜到乐团就能听到了，那评论跟那个好评都还不错。 对对对，大家去微博呀还有各种的这个音乐 app 上面搜一下 大主宰 乐团就可以听到，因为上次他们来之后他们的那首何为尽头我真的是连续放了好久，一直在我的播放列表里面循环。 对，而且我最近这几天还在放那首歌呢。 真的假的？ 真的呀。 在哪？ 说 就在电台啊，就是 真的 在放那首何为尽头那首歌，而且 真的很好听， 乐队的支持， 不好听我们才不放的，是 不好听的歌才给大家推荐。 对啊，那其实他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那距离上一次采访隔了大概有两个月吧，因为你是九月份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夏装嘛。 对，现在也是夏装。 对，虽然现在我们直播间也很热。对，但是好像差不多已经隔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出来呢？ 有。新作品可以聊一聊，聊一聊。 太多了。 对，那个两个月你要讲。 什么鬼？ 我先来吧。 先来吧。 这两个月我们都干了嘛，就那个就前段时间有比较那个什么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参加了一个节目嘛，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不凡的改变。 不凡的改变。 哦， 对， 很火那个节目最近。 对，我们从中也是能够有幸参加，然后完了以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非常的开心，然后完了以后收获也很多。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乐团嘛，我们一直在就是做那个不断的做音乐，包括最近新歌 Lydia 的发布，然后还有那个之后我们做的一些歌，然后完了以后基本上词曲都完成了，后面就开始进入排练的阶段，然后在后面就可能就可以在演出现场跟大家见面了。 就是马上就会有一些巡演啊，或者说在一些 live house 演出，这样是不是？ 反正是要有演出了。就是、 原来是。因为喜欢大主宰乐团的注意了哈，他们马上就可以有这个现场的演出了。 对， 所以说就是两个月的时候，你们是参加了一次综艺节目，然后还发了一个新歌， 发了一首新歌。 对，这是两个比较稍微有效的事件吧。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非常好， 颜值变高了吗？ 补充的是，这两个月的时间，可能 三位啊，这个包括其他两位没有来的这个乐团成员，可能颜值又变高了，又长帅了， 咬牙切齿的说出来，大哥咬牙切齿的说出来。而且我一直没有见到你们那个传说中颜值最高的鼓手，为什么？ 他是个 颜值太 二次元 对 的生物，生物二次元的生物， 颜值太高太忙了， 活在画里的 对，活在画里的。他演出的时候都是那个背面有一个那个 LED 屏，然后放他的那个 VCR 那种， 都背着演出。 原来是这样， 基本没什么用是吧？ 虚拟， 就他不存在是吧？ 其实存在的，但是我们把他给活生生变成了二次元的人物。 明白了。 上次原打击，因为长得太帅了，是吧？ 对，不想被放出来。 太帅了。 刚刚三位也是说了，在这两个月的期间里边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是吧？ 嗯，对。 那这档综艺节目之后的反响是怎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嗯， 轰炸吧。 轰炸。 轰炸。 还不错。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都特别会，就是表演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就是这个都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很会抢镜。 看出来了。 就是我们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特意那个排了一个动作，就是那个由贝斯手大范儿来给我们安排了一些那个舞蹈动作。我说乌萨乌萨，你说 啊哈啊哈，对， 乌鲁咕嘟噜乌鲁咕嘟， 乌萨 啊哈啊哈， 对， 很有大范儿的， 很有戏啊， 精髓是吧？ 对， 抓到了精髓。 不知道他的那段 rap 到底是唱了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对，我听的时候我也没听出来， 一股那个羊肉串味儿，逗了。 但 完全是现场演绎是吧？ 那个画面 啊，对，那个我们都特别会抢镜，在哪儿呢？就是我正好站在那个他们的后面， 嗯， 然后我当时没有镜头嘛，那我怎么样来抢这个镜头？好，抢一次电视嘛， 玩儿呗， 是吧？然后呢？ 现在有视频直播啊，抓紧抢镜。 OK。 当时是这样的， 淡定，离麦近一点，离麦近一点。 你可以跟这个说，对，这个 在我的前面，然后呢，我就正好避开他，这个是曾一哥，这个是曾一哥，然后我就。他的左，他的右，他的左，他的右，然后再啊哈啊哈，这样 入 就成功的抢到镜头。你们学长， 我基本上懂了，这叫什么？这叫密集输入反复横跳。 我也要加入抢镜了。 你也找准那个摄像机在哪？ 对，那可能刚刚在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各位一头雾水啊，看得不明白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就通过他们当天现场演出的视频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抢镜的。一起来看。 啊哈啊哈。 哎，这个视频 来 都让我现场表演声 来了。 凤凰凤凰，啊哈啊哈，看看我身上我的灵魂在一团像马的翅膀。 天哪！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晴朗，马大雨飘 然。然后小熊就这样，一直在这样，一直在这样。 哎，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找到小熊的镜头啊？ 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看了这个视频还看不过瘾的话，可以去微博搜一下大主宰乐团，可以再去看一下。反正这个视频我是在昨天准备的时候看了很多遍， 完全被洗脑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我真的没想到，没想到几点，一个就是。大范儿的那个 rap 唱的这么的奇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辽最开口、最开始和结尾的那两嗓子吼声，真的就是完全 跟外表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感觉。是不是？ 张辽已经疯了。 淡定，三位，三位，淡定，淡定， 这就是摇滚， 淡定，对对对，这就是摇滚， 这就是摇滚嘛。 对， 你说说你的第三点 啊？我说第三点，我说三点吗？刚 啊 啊，第三点是我刚在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小熊真的很强劲， 虚的， 对，完全没有想到。那还是说回你们这次的这个演出哈，就是因为凤凰传奇，大家也知道，他们虽然很火，但是其实他们的定位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定位成说这个广场舞之王之类的这种。那你们为什么会说想要去选他们合作？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吗？还是说节目组让你们选择的？ 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择的， 就完全凭借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凤凰传奇。 啊、原因啊，这个，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长辈都挺喜欢凤凰传奇 的 歌，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要不然你唱其他歌曲，他们有可能没听过，对吧？这种 那你们是为了长辈选的是吗？ 真的是 啊、哦， 所以想说，那你们听这样好，我们也让你们听不好，就给你们加点摇滚的元素进去、 啊。对对对，就是长辈和年轻人其实都可以听。 对对对，就说啊，那你不是一直就是很习惯于凤凰传奇这样唱这首歌吗？那行，那我给你变一个不一样的样子，让你再听一听看。 对，让你跳不起来，广场舞。 参加完这个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口号说，我觉得广场舞可以换曲牌了，可以换编曲了。 但是以你们那种风格的话， 还跳不起来。 还有大范儿那个嘟嘟嘟的那个说唱，很容易把他们的腰闪到。对，那 吓坏了。 对，那你们在这个跟凤凰传奇一起彩排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你们的这个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想法上的不同？会不会产生一些就是不同的观点之类的？跟凤凰传奇。 因为这个节目是不凡的改变嘛，然后我们把那个凤凰传奇的歌给那个适当的改编了一些旋律，然后就是可能凤凰传奇当时我们是什么阶段，就是被选我们被选中跟凤凰传奇唱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彩排，彩排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点就憋不过来那个劲儿，就是他可能一直唱的是原旋律，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改的那个旋律，他一下子就改不过来了。一直吃米饭的人突然让他吃面，他有点不习惯。对，然后我们就排就。是吧？ 就是排练的技巧， 对啊，花了一点点时间嘛，其实还 一个小时时间哈， 还是挺顺利的。一共好像半小时吧，他今天不是专门给了一个那个时间，就现场弄这个。 对对对对， 哇，其实挺，说实话挺飞的。那万一对不对？准备不好或者什么的，真的就给了我们。 其实到最后 中间那个排练时间，临时的都是。 我们唱那个正经唱的时候，好像也是有即兴的部分。 有即兴的部分， 对对对，凤凰传奇有那个即兴的部分， 对，没错，因为时间太短了，就有好多段落什么的，大家分工，比如说我唱哪句，莲花姐唱哪句，曾毅哥唱哪句，这个有可能其实有机会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整体还 整体的效果还是 整体效果真的。刚刚我是第一次看这段视频， 对对对对对， 而且听到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月亮之上》，是叫《月亮之上》吗？ 啊，对 对， 听到完全不同的《月亮之上》这首歌，而且就是打破了原来凤凰传奇给人的那种只有就是广场舞那种，对对 对， 差不多那种比较，哎呀，就是打引号的比较。囤的感觉， 对， 就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 时尚的， 对，再加上大主宰这种摇滚范儿之后，两者之间这种融合，没想到能这么有机，你知道吗？ 对对对，没错， 有机的融合， 营养的， 对， 是因为后面我们还想说再做别的尝试，因为。 如果我们自己的歌的话，那可能它做出来什么样子，那就是已经就是那么那个样子，已经固定在大家的脑海中了。如果听到的人，但是呢，那别人的歌，大家听的是就像这首歌，是那种的感觉在脑海中。 对， 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再呈现一次给他，他会觉得哎呀，是对不对？刚才那样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也给大家推荐，应该说安利了一下他们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带来的那首，那个时候算新歌，现在已经不算新歌了。那我们就是在上半场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由大主宰乐团演唱的《何为尽头》。那下半场呢，他们会带来他们的新歌，而且还会现场演出，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十一月十七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看收听到的是收听收看到的 收听收看到的是 对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 The Master 大主宰乐团，马上他们就要带来他们的新歌 Lydia， 一起来听。 喂喂 ，Everyday OK 了吗 ？OK 了 ，OK 了，随时开始。 来吧，祝福你们。好嘞。OK， 新歌 Lydia 来。 啊，大家好，我们是大主宰乐团。Yeah. 接下来带来我们的最新单曲 Lydia， 希望你们喜欢。好， One, two, three, four。 Lydia 说她憎恨这世界，为何有趣的灵魂会遭到边界，那些与生俱来的傲慢和不屑必然会被禁锢在跳跃。成人世界他始终不了解，即便日复一日长达十八年，激活仍旧悬挂在那颗心里面，仿如万劫不复的深渊。想要的童话、哦、要勇敢的向前看，冷眼与你不相干，欢笑是对你最好的期盼。哦哦，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此刻无需太多牵挂，错误的人不是你，为何要用美好做抵押，把自己活成一不想要的童话。 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谢谢大主宰乐团，谢谢大主宰乐团。 谢谢 嗯、我刚才的麦都已经疯掉了，你知道吗？就是张辽的声音真的特别有穿透力。 哎，这真的是啊，而且，这首歌啊，莉莉亚这首歌，我觉得 跟他以前 的那首歌 歌风格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们应该现在是发行了这个《热血时代》《钻石糖》还有《何为尽头》这三首歌之后，这个 Lidia 是今年的11月7号的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歌，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这首歌是我们的今年的年内第四支单曲嘛。然后呢，这首歌的词这首歌的词是由我写的，然后曲是由贝斯手真阳写的。然后制作是由小熊跟十七然后共同制作编曲完成的。然后这首歌的为什么会觉得跟之前的不一样？因为主要就是当时我们想说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像有很多的回忆，然后跟童年呀、热血呀，还有一些就是青春偶像剧主题曲、动漫，这些东西让它联系到一起的一个怀旧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它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音频文档的开头真的就很有那种动漫的感觉，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有那种日本动漫开场那种热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那个就是想要实现的想法嘛。然后那个就是主题，这首歌是想说鼓励一些就是正在成长中的，就像我们当时17、18岁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会被家长去阻止，或者是对不对？有，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然后还有一些亲戚们的舆论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不太对自己想法有利的一些话语啊，行动。所以呢，我其实是想鼓励就是这些有想法、比较特别、有趣的灵魂们，在那个时候让他们，就他们肯定那个时候我们长大过来就知道他们肯定需要这份鼓励嘛，所以就给到他们。然后就是同时其实也是在鼓励这个就现代社会，我们就是不管都市青年也好，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好，那其实他们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去挣脱，就是现在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太累，会被束缚啊之类的，肯定是想要去挣脱这些对他的一些束缚，但是没有 没有，我是你回去看回放就知道了，你的两个塑料兄弟型的兄弟一直在后面抢你的戏，就可能大家都不听你说话，一直在看他们两个，跟你说很过分。 啊，这么回事？ 没有，你继续，不要理他们。 其实，我觉得啊，刚刚听张辽说了这么多关于莉莉亚这首歌，他的他的背景故事，或者说创作这首歌最初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什么大家听着会跟之前的这种歌曲的风格有一点不同？可能之前咱们在唱的，比如说《何为尽头》啊，是唱的咱们现在就是这种年龄往下在想的一些事情。 对。 而比如说《莉莉亚》这首歌呢，就是唱回了咱们的那种青春回忆的那段故事。 对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想鼓励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做了很多选择。就像十七今天来之前，我们就在车上问了一件事，说你觉得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十七说最疯狂的是在中国做摇滚乐，这是一种坚持，你知道吗？ 对对对，因为很难做。 后来我们也觉得他是受了很多的阻碍，但是也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他不一样，很独特， 够疯狂的， 对，是不是？所以呢，我是觉得那个是，也许有些人是就是可能被塑造了，或者是跟着一个轨迹去走了，那可能他不见得会成功，但是内心是肯定不会开心的。 对对对， 明白我意思哈。所以就觉得说那既然有这个年华，那就尽量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完了以后，而且后面会。你努力的话有可能会成功嘛，但不努力的话肯定成功不了，是这样的。 没错， 对对对对对，没错。包括这个一直播也有人在说已经成长起来的人听了也有感触。还有人说最有颜值的乐团， 谢谢。 对，今天来的真的是超级有颜值。那其实上一次你们来的时候，我们问了 一个 问题，对吧？对，还记得问的是什么吗？ 问 的 是 你们接下 来 打算干什么？对，你们跟我们说的是要打算去参加一个节目，然后打算发一个新歌，然后你们就都兑现了。你们是一个诚实的好青年， 靠谱的团队。 对对对对。那你们接下来就是在这 这次节目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买彩票吧。 不是彩票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左右的，因为这些事儿是我们就可以左右的。 对，没错。 即便是这个东西到最后真的没有说百分之百兑现了，那我们其实是一直顺这个方向去努力。 对， 没错没错。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是最近一直在做的事儿，也是为接下来铺垫嘛。最近我们一直在制作我们的各种新歌， 各 种。然后完了以后，对，然后完了以后，后面做完之后，我们会排练出曲目，然后明年做一下表演计划。然后完了以后，接下来就可能，像《不寒的改变》这样的一些平台呀，或一些其他的，不知道 综艺节目 就支持啊，或者是什么样，对我们觉得很合适这个节目的内容，那也可以联系我们来合作。对，这是接下来的一个我们有主控性的一个规划。 对。 其实说到这些综艺节目啊，这个包括《不凡的改变》， 没错， 对吧？咱们之前参加了过那个，比如说还有歌手啊， 歌手、 歌王啊、 嘻哈各种， 嘻哈这种。就这种综艺节目，它很快、很快速的就可以把一个乐队啊，或者说一个歌手、 一个歌手去捧红。 对，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浪潮是很快就会 没有的 盖过。 对，就可能会被另外一个节目给盖掉， 没错， 然后再被后面的一个节目给盖掉。那你们也是参加完了这个《不凡的改变》之后呢，也是火了起来。那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去维持住你们的这个热度呢？有没有什么计划之类的？ 有什么 就靠抢戏来维持是吗？ 靠抢戏来维持， 其实 去当演员吧。 我们也一直在拍戏啊。 对对对，他们也在拍戏。 其实我们没有就是要刻意说要维持这个热度，因为这样做的话，那肯定是，当然争取有机会的话一定会争取嘛。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想就通过兴趣也好或者内心也好来做我们的，就是去其实是实现吧。就尽量实现我们一个一个的目标，一个一个的心愿。最后可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梦想。这样一点一点脚踏实地的去把这些事儿做完。 对， 至于他真的我们做完了之后问心无愧，他火没火已经不重要 了。对，只要做了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过程。 对， 实现了，爽了。对 ，没错。 重要的是这段过程当中，咱们去经历的这个种种啊， 对，我想做的事情，我去努力了， 对， 就够了。 我们要发专辑啊，开演唱会啊，或者是要写什么什么样的歌，影响什么样的人，去鼓励什么样的人，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去应该创作者应该思考的。 没错。 对，真的，其实我到现在采访到现在有点羡慕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发现，就是从他们的话当中，你完全可以听到他们就是一直把自己。特别特别，就心里那份热爱一直坚持到 最喜欢的事情。 对，是啊， 可以不管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就像参加完这个综艺节目之后，我可以不管我是红还是不红，但是我只把这首歌我给它推荐出去了，我让更多人去听到我的声音了，就 OK 了。 对对，没错， 特别开心。 大佐的意思其实就是他根本就不喜欢主持人这个行业。 我刚才正想问，我说大佐，我们可以问主持人问？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啊，没问题啊。 那你最早的时候的一个第一个这叫什么？想要成为的人物 梦想 职业是什么？ 梦想 最早吗？ 王晶老师 开小卖部是吗？ 那个太小了。其实说真的，最早的梦想，小时候大家都有的梦想，当科学家，这是我最早的梦想。第二个梦想就是当主持人 啊，真的， 真的是 酷。那你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觉得。 对， 因为是在做自己兴趣之内的一些事情。 没错， 这个，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够了。 是。 那现在时间呢是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两个小环节，一个是让三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榜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快 问快 答 环节。但是呢，因为你们今天实在抢戏抢得太厉害了，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你们抢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你们自己来选择是想玩这个快问快答，还是说想来介绍一下自己心中的榜单。 我觉得真心话大冒险吧。 有酒吗？拿酒来。 不行。 哇，天哪，那太飞了！ 开玩笑， 要玩什么？ 那切丁克， 玩切丁克。 切丁克的时间已经没有机会 去了。对，快，迅速给我们一个答案。 对， 快答是吧？ 快答。OK。 好，这样问吧，先问我，然后问，就轮流这样问。 好，没问题，轮流问。 正好就没了。 好嘞，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 问我一个，问你一个，问你一个，这样，然后再问我一个，再问你一个。对， 没问题。那我们就按顺序来了啊，也有可能不按顺序来了。 对，OK。 接下来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首先第一个，张辽，你喜欢演戏还是喜欢唱歌？ 我喜欢创作。 对，这是我 第三 喜欢的，你知道吗？对， 喜欢创作。 对对， 喜欢 创作，不管演戏和唱歌，我喜欢创作那一部分，就是。 好的好的。然后十七乐团里面你和谁的关系最好？好了，你的这个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乐队从来不分小集体的，我们五个人都特别好耶。 哦，真的吗？ 真的吗？ 刚刚是谁在吐槽大发？好了好了，来大头问一个。 被发现啊，小熊啊，这个最喜欢别人夸你哪方面？ 快问快答啊！三二， 我很高，我很大，我很高大， 很威猛， 很高大，很威猛是吗？就心里住着一个猛男是这样的，是吗？ 完全不是外表看到的这种是吧？ 反派。 好，那下一个十七，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 一女的二活的。 你不是喜欢男的吗？ 啊、什么鬼？什么鬼？完全不挑、 啊、 是吗？ 其实我喜欢短发的女孩 啊， 这样会被剪啊？ 不会被剪、啊。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 我喜欢短发的女孩。 哦，短发的女孩子。 短发的女孩。张辽， 下一个张辽、 喜欢女孩子类型。 对， 就是喜欢外表林志玲，内心善良，然后 林志玲不善良呗？你的意思就是？ 不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了解林志玲老师，你知道吗？ 要为自己说话。 你要问一下言承旭， 你想了解一下吗？ 当然想，当然想，对。 对，就是林志玲那样的妹子，对不对？ 啊，对，外形。 好的，明白。那下一个小熊，我就不问你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子，对，对着镜头做一个五连拍。虽然你今天已经做了很多的连拍了，哎，五连拍，第一个， 一， 对这个， 第一个， 对，就这个， 第一个张辽主唱， 啊，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吉他手十七， 好，第三个， 第三个贝斯手大范 儿，哦，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很有，对， 第四个， 第四个那个鼓手李凡，这个大家没见过，可能就比较那个， 今天不开心，哎我 去。这是什么中二？ 这是什么？ 第五个最帅的小熊，哪有？来做一个自己，做自己 。我。你真的不是大发吗？真的是你吗？ 其实啊， 你真的不是大发。 你要黑这么黑自己？ 其实啊，节目做到这儿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找大主宰乐团来，其实他们真的不是想来推荐新歌的，其实是想来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证明一下，他们真的是塑料兄弟花。 对，塑料兄弟情完全就是一直在各种塑料。好，下面再问一个啊，下面一个问谁呢？张辽，双十一买了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你这问题， 我们想笑一会儿。 什么？得说那种能说的。 没买东西。 没买东西。真的假的？ 真的。 哇，你说我好无趣啊。 我是一个无聊的人，你知道吗？ 他喜欢创作。 我在家讲创作忘记了。 他喜欢创作。 对，在创作的过程中度过了双十一。 没错，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真的什么都没买。 而且是真的在创作中度过双十一。 嗯。 哇。 那十七呢？ 啊，我记得好像买了一对鞋带 儿。啊，内增高是吧？ 鞋带 还有内增高， 鞋带一定要买。我这个鞋带是快折了，然后在一般地儿不好买，然后 就只买了鞋带。 Red Wing 的，对。 哦，那小熊呢？ 我买了那个30多双袜子。 30多双袜子， 对， 你们男生真的就双十一就是这么过来的， 实用啊！ 喜欢购物， 对， 有意思。我们喜欢创作， 哦，原来是这样，升华了一下，还给自己， 没错。 哎，我今天到了单位以后，我的那个工位已经被快递箱子围起来，完全进不去。 你到底是买了多少东西？ 能说一说买了什么吗？ 30多个，不告诉你， 不方便提是吧？ 新的购物车， 对，很多东西，女生还是会比男生更爱买的， 真是不一样啊。 那现在还有5分钟，再问几个问题。张辽，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哇塞，这问题难到我了。换小熊十七来回答。 食蚁兽。 食蚁兽 。 真的是 吗？ 真的是。 真的是 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哥们长得特别像食蚁兽，特别可爱，大大的鼻子，然后就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 那我就喜欢十七兽吧。 你那个哥们是叫小熊吗？ 对。 你们两个真的是相爱相杀， 那必须。 嗯 嗯，最后一轮问题啊，这个问十七， 做过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 其实刚才大家已经 说过，刚刚已经说 了。哦，对，刚刚已经说了。 对，我们能在我们的祖国做玩摇滚乐，做摇滚乐队，然后一直坚持，从小到大， 特别 像 一直坚持到现 在，这就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疯狂的事。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到今天才突然觉得在。就是咱们这儿做摇滚乐是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儿，而且能把它坚持下来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在 KTV 唱了一首崔健的《长征路上的摇滚》， 然后特别难听是吧？唱出来 不，然后我就是我第一次看他的 MV，就是当时那个原版的 MV，不是他最近这几年发的那个 MV，哇，我真的感觉到了那种当年的 摇滚的血液是吧、 真的， 对，而且能从那个时候一直被传承到现在，包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坚持， 对， 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是，音乐也在更新换代嘛，所以我们就尽量做新样的东西，尽量去符合，也是符合我们也符合大家的一个口味。 对，没错。 至于我们是不是塑料花组合，那就看我们坚持的时间有多久。 你们就是塑料花组合， 号号就是塑料花组合。 对，没错。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回答一下吧。就是在你们现在出来的四首歌当中，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我先来吗？ 对，你先来。 我肯定目前为止最喜欢《何为尽头》，但是 何为尽头？ 对，但其实我已经移情别恋了。啊，我再告诉你们。 哦，就是你们的新歌，就马上要出的那首新歌、哎、是吗？ 很棒哦。 对，所以我们可能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又会再见一次面，是不是？ 有可能。 那 十七 呢？ 其实我真都挺喜欢的，我真的都挺喜欢的。 必须得选一个， 那个醉的， 我 喜欢那个热血时代 啊，热血时代。理由呢？ 就特别的直接， 对， 然后就特别的，就是对回七十年代那种的，就是在酒吧里那种的那种，就最简单、最直接、最燥的那种感觉。对， 就还是燥， 最简单、最粗暴的那种摇滚。 对，一个字燥。小熊呢？ 我喜欢的那当然是钻石糖。 钻石糖。 那理由呢，就是因为是我作曲。就是这 理由 是我也移情别恋。 你也移情 别恋了。 我也移情别恋 了。 对。 这是下一首歌吗？ 这个点是二位都有彼此喜欢的歌，然后他们都要移情别恋了。那首歌是什么呢？真的。 对啊，那首歌是什么呢？他们三个今天是来宣传 Lydia 的，没有一个人提到这首歌。 没有一个人提到。 那我现在把这首歌删掉好不好？ 只用听， 对啊， 不是，只是不是醉嘛？ 对， 对， 其实我最喜欢的也是《何为尽头》。 我现在最喜欢的是 Lydia。 啊，真的吗？终于有人听 Lydia 了。 对，我不能不提啊。其实我也喜欢《何为尽头》，你知道吗？但是我要再不提 Lydia 的话，大家就把这首歌忘了。 对，没错。 开玩笑啊，真的啊，说实在的，咱们在这个平台上推荐了好多好多首歌，也这个采访过很多的乐队，大主宰乐队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能把摇滚乐做好，还能在其他音乐领域风格做得这么出色的一个乐队。 对，没错，而且重点是颜值很高。 哇， 这你要懂女生她是在看什么呢？对，下次我们就一个人就采访他们就好了，对吧？好了，那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这个17:5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大主宰刚刚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他们未来还会在，应该是在今年内吧？ 年内会发， 对，年内会发， 年内会发一首， 下一首新歌， 主唱跟我们的这个小熊，都移情别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啊！ 对， 大家也是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大主宰乐团。 对，没错，而且明年还会有一些演出啊什么之类的，相信他们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火，越来越帅的。 谢谢思农，谢谢大佐，谢谢大家。 那也感谢他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